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一起心花舞，扶手不满，发笑发笑你苦闷。一起心花舞，行开不满，让痛快与更乐交换。一起心花舞，扶手不满，发笑发笑你苦闷。一起心花舞，行开不满，让痛快与困扰交换。 心里的他啊，快归来吧。